这是开了个玩笑，其实我是主持人。当然，既然是午夜侦探社，既然我们一起来烧脑，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个游戏做得像一点。于是呢，在节目里面我自称为警长，不是真正的警长哦，真正的警长也不会坐在这儿陪大家在聊悬疑小说的。那么除我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胡寒烟，他的网名叫呵呵烟，是一位非常聪明，冰雪聪明的，特别喜欢侦探推理悬疑作品的小姐姐。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正式的话题开始之前呢，首先要说明一下，今天是我们午夜侦探社开播以来到现在为止倒数第二期。倒数，对，也就是说到了下周日呢，我们的午夜侦探社就要暂时的要关张了。为什么呢？因为要过新年了啊，侦探叔叔也要休息了，呵呵，这段时间不营业不开张不破案了啊。其实也不是完全是这样，因为我们的青春联盟青年广播的这个节目呢进行了一些调整。那么在新的一年里，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的这个事先的一个广告，青年广播的节目呢有了一些变化。那在这个变化当中呢，午夜侦探社呢就暂时的跟各位先告退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我们这样一个想法一个创意跟大家一起互动交流的平台和空间完全的消失。虽然我们暂时淡出了广播频率，不过我们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追案组，你可以来关注，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在那里面，大家一起在做节目聊天互动和交流。我们也在探索其他的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些侦探推理小说大师作品的空间啊。如果你有好的建议呢，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提出来。不过说到这儿呢还是很感慨，因为将近一年来吧，咱们的节目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不说每天中午坐在这里雷打不动的，不管是这个微风徐徐的春日啊，还是这个阳光艳丽的夏天，还是秋风送爽的金秋，还是像今天这样寒风瑟瑟的严冬，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烧脑的这些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那么除你们之外呢，还有的就是这一年来帮助了我们的那些警员小朋友们，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很有意思。我跟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实呢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鲜的这些知识概念和他们的那种青春的风采，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真的是很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啊。不用说这个一开始跟我们在一起的像这个刘毅啊，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爷，还有他的一位同学就是就算叫他黑猫吧啊，一个很可爱的姑娘，还有那位莫乔飞姑娘啊，我在这儿小小的剧透一下，她还是一位可以说非常擅长舞蹈艺术的好学生啊。还有孔子月，还有杨洋和叶寒韵，这两个姑娘对柯南可以说情有独钟，是忠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黄山小伙子，还有今天因为身体不太好没有来的黄浩然，当然还有包括我们今天的呵呵烟胡寒烟，很多朋友，也包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一开始我们的栏目月当中出现的那位孟凡慧姑娘，她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现在的孟凡慧呢已经是芒果台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外景记者了啊。对，但是呢我们还是很怀念跟她在一起合作的这个时间。好了，就是说到这儿呢，就是把这些人名罗列一下也就算是一种感激了。当然同时还要感激的是包括像新兴出版社这样的专门这个主攻侦探悬疑作品的出版单位，他们的编辑啊，像王蒙啊等等，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帮助。这套话呢下个星期天呢我还要再说一遍，以示深深的谢意，也希望来年跟他们有更加深度的合作。好了，那么咱们就书归正传，今天呢继续来破案。破什么案呢？是一个 你我，即使我们是侦探迷、侦探小说迷，非常专业的、非常骨灰级的，到了骨灰级的非常之专业的侦探小说迷，可能也很难涉足的领域，那就是法医。好专业，好专业呀！你知道法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家非常茫然不了解的这么个领域啊。你要说法医的工作可能跟医生有些类似的地方，这个我赞成，但是呢他们的工作性质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医生跟医生打交道的，平日里面医生与之打交道的都是活人，对，那么法医呢当然都是死者了，他们要让死者说话。这句话我经常会在一些法医题材的悬疑侦探小说当中看到，看到之后呢真是禁不住虎躯一震。怎么能够让死者说话呢？仿佛好像有了一点点悬疑，甚至有点这个鬼魅的色彩。其实呢想多了，法医之所以说的让死者说话，是他们通过解剖，通过各种科学的医学手段，那么来得到这个人死亡或者他受伤等等这方面的原因，找到证据，这样协助警方能够抓到真凶，这才是法医和法医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怕怕的，因为法医嘛，法医那他日常当中，其实我们平时也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提到，就是像我们中国也有一些非常优秀和专业的法医的这个模范和先进人物，他们都讲到一个情况，就是他们要接触的死者什么样的状况的都有，烧死的，被杀死的，中煤气毒死的，或者是被人下毒毒死的，从楼上摔下来的，不同的楼层摔死的那个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的就是在河里面淹死的，也有的是隔了很长时间被发现高度腐败的，就是腐烂了。那么还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已经腐烂到了只剩下森森白骨的地步。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关收音机了，你放心，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不会过多的渲染这一点，但是呢这是法医学或者法医工作，或者说今天我们涉及到的法医小说的必然要涉及到的这个方面，我们只是不愿意凸显它而已，但是呢也不可能不提到，否则的话那就没有意思了，对吧？就是说法医的工作真的是一般人很难真正的了解或者是能够理解的。因为理解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一个人好好的人，他终日里要和尸体打交道不说，而且要接触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尸体，他让他们说话，看到那些尸体，不用说看到，我们这些平常人就是想到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恶心或者是恐惧。而那些法医他们要天天的时时的，这就是他们日常的工作，和这些让我们恐惧的东西打交道。但是你要知道，没有法医，我们现代刑事侦查学几乎有相当一部分是空白点，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真凭实据，警方依靠什么来破案呢？这是现实当中。那么在小说当中也一样，法医其实在小说，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侦探小说里面其实不是没有法医，只不过呢被屏蔽或者被悲歌到了一个相对冷清的位置。就他认为就是在古典派那种教科书式的侦探小说的那个作品当中，法医其实是一个配角。我们看到说，有的时候我们看电影或者小说，就说啊，那个警察来到现场看了以后啊，这是尸体，这是有血迹什么之类的啊，法医到了吗？啊，法医马上就到了。哎，就是这个时候就会提一句法医，一语带过。那么在后来呢，又会说啊，法医给出了一个什么什么报告。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侦探和推理悬疑小说里面，法医是居于次要的位置，他只不过是给那个侦探、给那个警察一个背书而已。那么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的有所改变，这也是因为或者说是因应了法医学在 刑事侦查领域里面它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当然也包括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医学的进一步的发达，进一步的发达，科技的进步，使得有些过去不能想象的事情，比如说你退回去几十年或者是再更早一点，你都不会想象说有 DNA 这个说法。那今天 DNA 在破案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指标，即使不是唯一的证据，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好吧。这方面其实我是外行，相信大家也是外行。那今天呢，恐怕就是我们这些外行来说一说那些内行的工作。好在呢，其实写作法医小说、创作法医文学的这些作者们，有的本身也未必就一定是内行，他们的作品当中也不乏有穿帮，后人看了以后一笑大方之处。其实呢，这也没有什么，这恰恰就是侦探小说带给读者们的乐趣之一。我说的太多了，那么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胡寒烟，喝喝烟吧。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问一问这个寒烟，你因为你是一个侦探小说迷，这个我已经发现了，其实很多的听众听了这几期节目之后也肯定会对你是深有感触的，就是知道你是这方面的忠粉。但是法医小说恐怕对你来说是有点陌生吗？你感觉吗？ 对，就尤其是这次，所以还是去临时补课了一下，可以说。 对，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侦探小说、推理小说，都是说他怎么来推理，他怎么来这个搭建一个，从这个凶手小说中的凶手来说，是搭建一个犯案的一个结构。然后侦探找到这个结构的弱点，然后让这个结构坍塌。 对， 让这个凶手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但是法医小说就不然了，法医小说这个专业性太强了。对，就是可能在之前会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我又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医的什么，比如说公安学校的这个或者是什么什么学校里面专门学习法医学的学生，我看这些会不会觉得很枯燥乏味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对于我们一般人的理解而言，法医其实跟医院的大夫他的工作基本属性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他们的对象服务的对象不一样啊，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所面对的也都是什么化验呐、对，等待化验的结果出来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什么物质然后拿过来要进行比对啊，就是这样的东西。对，包括什么伤痕的鉴定啊，这些它都是跟医生是一样的。那就这个东西都是数据叠加起来，这个有意思吗？那这个可能会是很多人的一种疑惑了。因为如果按照一般解谜者而言，解谜的意思是说我和侦探是一样专业的，侦探有多大的能耐我有多大能耐，侦探有多高的智商我也有多高智商。就是实际上是小说的作者在和读者进行一场智力游戏，智力的竞赛。但是法医小说却不然。 对，法医小说就总感觉还是会有一点科普的性质在里面，就是因为作者他肯定是掌握，他就如果尤其是他是这个法医内行的情况下，他肯定掌握了比读者更多的资料，所以就不免会有一些这种科普的情况在里面。 对，科普是法医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这一点呢也会让一些就是在这里面法医小说这个领域也有一些专业读者让他们嗤之以鼻的地方。这个其实我就在阅读法医小说的时候就曾经发现过有彼此打架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作者啊，一个作者在否定另外一个，哎呀你不要去看他的作品，他不是真正的法医，他不懂这个。两个美国作家，我说的是真的，因为这两部美国作家的作品都已经被介绍到中国来了。那包括像那个我们看到的有些国内的出版物，比如说像什么 FBI 之类的那些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那些警官警探，他们在回忆的时候也曾经提到，你可千万不要看那些什么法医的什么见证实录啊，那些个电视剧，哎呀不行不行，那个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工作差得太远太远了，哈哈哈哈。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去 看你的那些具体的日常的具体工作的。 嗯， 法医小说它还是侦探小说，它还有解谜的功能。 对 对，它并不是说是一部真正的专业的一部科学著作。 嗯， 但实际上呢，说实话啊，我个人认为，其实有些人认为，就是说中国是侦探小说的鼻祖，这个说法呢可能有点牵强附会。当然大家都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这个古代文明，能够更多的赢得世界的尊重，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呢，就是也不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自己想象的这么一个结果。不过法医文学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倒认为中国人确实是先走了一步，那就是，当然这不是小说，但你可以当小说看，就是著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洗冤录。 嗯， 宋朝那个宋慈，哎，对，就是我们看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宋慈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个法医。 嗯， 仵作嘛。 对 对对对，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法医， 就是个法医。对对对，嗯，其实就是那个电视剧呢把这个宋慈呢就稍微的拔高了一点， 嗯， 好像是个有官职的一个带点警官色彩。这个是我告诉你说，这个不怪那个电视剧啊，那是何冰老师主演的电视剧，演得很好，嗯，不怪那个电视剧。因为在几乎所有的法医类的悬疑小说侦探小说当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拔高的问题。 嗯，对 对吧， 就是加戏的， 给自己加戏。对对，加戏，明明你就是个法医，然后他还要破案，他出去以后还要带着枪，甚至有的时候他会跟嫌疑人面对面，还会有什么对战这种场面发生。这个如果你要让职业法医看了以后，他就会觉得呵呵了，他觉得这个就完全不靠谱。好吧，那我们就开始从头说起。那个呵呵，不如这样，一上来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的这个了解到法医文学的这个过程。 嗯， 其实呢我最开始了解到法医小说的时候呢，不是看的小说，是一部上个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在这个电视台，我们国家电视台连续播放的一部美剧。对，那个时候这个看到的美剧啊，这个美剧叫 CSI， 也叫这个叫什么来着， 犯罪现场调查。 对对对，犯罪现场调查。最开始看到这个剧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很怪异，因为它不是那种正常套路的那个侦探推理电视剧。 嗯 啊，当然它一开始也有案情，但是呢他出现的那些人很有意思，因为他们不是侦探。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侦探是居于次要位置的，居于主要位置的是进行犯罪现场调查的这些科技人员。甚至于这些人呢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正儿八经的那个在编制内的体制内的公务员，他们其实是警方，美国警方啊，这是一部美国电视剧，是美国警方雇佣的一批专家。 嗯， 但是呢赋予了他们一定的权限，比如说他们可以有权利到犯罪现场去调查，去取证，回来以后呢进行化验，然后得出结论。有必要的话呢他们要出庭作证。 嗯， 那当然在电视剧里面呢，他们在犯罪现场是带枪的。 嗯， 对，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他们还会直接去向这个他们认为需要了解情况的嫌疑人员吧来进行讯问。这个我对美国法律是外行，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在美国是不是许可，但是我认为如果在中国的话这个恐怕不太可能。 嗯， 就即使是法医也不可能直接越过刑侦人员直接去讯问某个嫌疑人，这个不太可能。对，他只能在幕后，法医就是他的工作性质相当于我们广播电台的编辑，他永远在幕后工作。对，这部电视剧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因为所有的情节，所有的那个人设，包括情节的设计啊，这个都不一样。就是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去在现场取证，这个跟 以往的侦探剧是不一样的。以往侦探剧呢，他会一下子把哗啦啦就把所有的这些证据啊，什么细节呀、包括时间呐、什么谁说了什么等等等等，包括犯罪现场什么发现了一把刀啊，是什么刀上他们带着血迹呀、还有个什么被摔坏的时钟啊，这些他全部推到你的面前，让你觉得眼花缭乱。这是一般侦探小说的套路，用这个其实是来迷惑读者的。但是这类的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犯罪现场调查不一样，他是干嘛的呢？他在现场这些人员其实用专业术语说叫痕迹鉴定人员，他们到现场是去发现痕迹的。这个在我们国家的警方现在而言也是有的，但是呢在这里面他有一点是有点穿帮的，就是这个电视剧，因为痕迹鉴定人员他是分门别类，他属于不同的这个工作的门类或者是部门的，他不是说这帮人都在一块儿，然后他们什么都干，这些人浑身上下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可以去检验弹道，他可以去检验唾液里的 DNA， 检验一个烟头，他还可以去解剖一具尸体，他还可以对骨骼以及他这个什么包含的年龄啊等各种细节来进行判断。现实当中可不是这样的，现实当中这么大堆事儿可不是一个部门就能做到的，也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根本不可能。对，现实当中你就常识告诉我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当然电视剧呢，它会把所有这些和法医或者痕迹鉴定有关的这些科技类的项目全都聚合在几个人物身上，这就是犯罪现场调查。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最深的犯罪现场调查的那个主人公领头的那位带头大叔，我对他都印象深刻，叫 Grayson。 对，他那个他在里面设计了一点，就是他这项工作最重要的他要靠眼睛嘛，他要去看嘛，去到处去寻找证据，但是他后来他发现他视力在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很快，就是他意思就是他已经后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已经完全盲了，就看不见了。对对对，这是这个剧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编剧设计的一个让你很揪心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些人呢，他们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难处了。比如说他的这个女一号是一个单亲家庭，她是个单身母亲，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人呢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工作就是在现场来寻找犯罪的证据，就是干这个。只不过呢这个其实还是侦探小说的格局，就是说他要设置一些谜题，然后呢转过来他要让观众跟着他一起去把这些谜题解开。比如说一开始说这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在拉斯维加斯在赌城，他们赢了一大笔钱，然后这男的就跟这女的说你滚吧，你不要跟我在一起了，我不要你了，这钱我独吞了。结果第二天这男的从那个拉斯维加斯一个酒店的高层上摔下来摔死了，那么当然这女人就是第一嫌疑人。那最后这是这些人 Grayson 带着人就去到现场去寻找证据，最终揭开谜底，就这么简单。因为时间已经很久远了，老实说这个电视剧上演到今天已经是他至少做了没有八季，没有九季也有八季了，那就是我都已经具体情节都已经忘记了。不过呢说实话带给我的印象还是非常美好。那既然很美好呢，关于这些法医小说和他们的人物的故事，在下一个时段韩嫣还要给大家继续的介绍。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新年踏着轻盈的脚步悄悄来到。 新年的钟声在零点敲响，预示着那将到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早晨。 新年你好，你好，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辞去难忘的岁月，迎接崭新的年华。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

他从1991年开始写这个系列，到今年为止一共已经出版了19部，也是一个非常长寿的小说系列。他就是这个康维尔，他自己也曾经当过刑事新闻记者，然后也当过各种像什么法医办公室的检验记录员、电脑分析员，还有他也当过他就最喜欢写的这个城市里士满市的义务警察之类的。所以他这些经历都被他用在了他的这个小说《首席女法医》里面。正是到了康维尔的笔下，法医这个幕后角色在美国是第一次隆重地走到台前，他不但能使众多断头无绪的案件找到真相，甚至还能成为一批悬案解锁的钥匙。就是这个康维尔他现在创造的这名女法医叫做凯斯卡佩塔，她设定就是居住在美国里士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首席女法医。总之她就是一个非常富有同情心、责任心，在一个满是男人的环境里面，每天都在辛勤工作，每天都要和这个尸体、各种各样的尸体啊、犯罪现场还有各具性格的警官们打交道。她在第一部的时候就形容自己说，她从不害怕死人，她只害怕活人。法医的职责要求这个凯，他既要保持对他人，尤其是对这个受害者的这种感同身受的能力，同时他又要充分的运用自己的逻辑、自己的头脑来分析案情。为了尽早抓到嫌犯，给受害者的灵魂以慰藉，这个凯他也常常以身试险。其实他基本上在每一部里面都会以身试险，比如说在第一部里面，他就故意在报纸上面刊发了对这个凶手精神状况的一个分析，就是为了激怒凶手，把他引到自己的身边。所以他自己也就是在第一部里面差点就遭遇了不测，但他最后还是顺利解决了这起案件。 我至今还记得我一开始看这个康维尔的首席女法医的感受，因为对法医的工作完全不熟悉，所以一开始就刚才你说那个斯卡佩塔就说我不怕死人，我怕活人。就是一般人可能不太能理解，说你看这个死人，而且死状一般那个被就是涉及到刑事案件的死者死状都很凄惨啊。对，他一样啊，他接触的那些尸体有的是被烧死的，有的是什么刀砍啊，什么就是那种高度的腐烂啊等等。斯卡贝塔经常是在深夜里工作， 对 他有时候就晚上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来，然后他开着车从家里面就到了他那个法医的那个检验工作的那个楼，然后把车停在那儿。他说停车场只有他这一辆车，当然大家都下班了嘛。下了车以后，他就赶快走到那门口开了门，然后咣把大门开开，然后把灯打开，你就能想象到那个空间。你觉得半夜里工作感觉真的好吗？但是很有可能，因为他本身他接触过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法医，很有可能这个细节是来自于现实。就是法医的工作就是这样的，甚至有的时候法医他会在比如说大家都下班了，或者哪怕不下班，法医楼可能也平常也是静悄悄的，没有更多的人，不会说人来人往跟农贸市场似的，不会是那样的。在这么一个静悄悄的环境，甚至于封闭的空间之内，法医要面对一具让我们看来死状凄惨甚至可怕的尸体，而他最终他得出的一个结论，他认为他不怕死人，他真正怕的是活人。为什么？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对， 因为对于法医来说，这具尸体在他看来未必并不是真正的死人，而是能够给他提供证据的一个会说话的加了引号的证人。没有这具尸体，这个案件可能永远破不了了。有了它，那么他通过在尸体上分析出来的发现的各种各样的痕迹，刀伤啊，包括被火烧的痕迹，或者是这个手指甲的抓痕，等等，甚至泥土，甚至什么什么东西，甚至一片烟叶，或者是一块碎布头，都能够帮助他们走向真相，找到真凶。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心里面很感动很感慨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在做着这样的一些工作。对，这个是让我们觉得 说实话，往往是看的时候冷冷的，但是心里面过后却是暖暖的。 是的。 那么首席女法医，这个我们就不要难为韩嫣，因为一个是她其实这块她接触的很少，看的并不是很多，其实是临时做的功课。那不过呢，我相信有另外一部，这个大概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年轻人，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位曾经在我们节目里做实习工作的那个刘毅小爷姑娘，她给我推荐的一部日剧叫《非自然死亡》啊。这部日剧呢，说实话整个的格调啊，那个给人的那种色彩啊什么之类的，跟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暗黑的那个痕迹的首席女法医就不太一样了，是不是？是不是？ 啊， 韩嫣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我其实也很早就听说了这部剧，然后就一直听说它是什么关于法医啊之类的，虽然很早也看到它的剧照，就当时就觉得这不像是一个法医电视剧应该有的这种，就是无论是这种明亮的这种气氛啊还是之类的。 嗯， 然后后来就自己亲自去看了这部剧以后，就发现它真是一部非常，尤其是在这个画面啊色彩这些上面非常小清新的一部法医剧，可能也是非常就是跟传统非常不同的一点。这部剧它其实就是今年一月份在日本开播的，它讲述的就是在这个非自然死亡原因研究所任职的法医三城美琴和同事们一起探究非正常死亡者们真正死因，并且同时他也在就是追寻一些那个特定案件的这样一起是这样一个故事。在这部剧里面，石原里美她饰演的三城美琴，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生，可以说她也是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就已经解剖过非常1000多具尸体，然后也整天跟自己的就据说解剖了3000-4000具尸体的这个男同事叫板，然后说我们的经验加起来才可以为更多的人服务这样子的。 嗯， 并且真正的亮点是这部剧的眼界与格局，就是在这部剧里面，他在探究这个，他其实就是那种非常常见的单元剧的设定，就是每一集一个故事，但是同时又有一个主线，就是贯穿所有的，一共10集，就等到最后的时候再把这个主线的真相揭露出来，就其实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这样一种那个剧作的设定。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部剧它除了在这个破案然后找寻死因然后为别人带来慰藉之外，这个女主角和她同事们还站在更高的角度，就是去观察这个社会上，观察反映这个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现象，他们可能没有成功的解决这种现象，也可能被这种现象给就是受到一些波及之类的，但是这部剧都把这些非常真实的反映了出来。 嗯， 就比如说在第三集里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关于这个法医领域的，也不是法医，就是关于这个刑侦领域的这个性别歧视的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说这个女主角她发现了在一起已经要结案的案件中这个物证出现了一些问题，她就把这点给指了出来，结果一位仗着自己江湖地位的老法医还有另外一位想要快速结案的检察官就故意以他的性别为借口拿这个来攻击他，并且还跟这个就是一些不良的新闻媒体联系，然后炒作这件事情之类的，给女主角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按照一般的这个套路的话，就是一般的电视剧的套路肯定都是主角到了最后突然爆发出强大的那个行动力之类的，然后就给这些人狠狠打脸，同时证明了这个什么男女都很强这种感觉。 嗯， 但是在这部里面就没有，最后三成他只是收集到了更全面的证据，然后把他交给了自己的另外一个男法医同事，让他去帮自己指出了这个证据，然后因为那个法医同事就非常的在这个方面比较雄辩，然后也非常的有说服力，所以最后他们就打赢了这个官司，也帮助那个被诬陷被冤害的那个受害那个嫌疑人给解脱了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其实是一部，它虽然就是打着这个法医剧的这种感觉，但它其实在讲的东西其实是更深层次的，就包括它反映了日本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然后变他里面的每个人物也都很有意思，从他们身上其实看到的是那种就是年轻人的那种生气也好，然后还有就是各种成熟者的那种对于事件特定的反应也好，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贴近的那种感觉，所以也可以解释就为什么这部剧会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中间就非常的流行。 其实呢这个像我这样的人也会喜欢看这种电视剧、 啊、 对， 是的， 因为它不是真是不是教科书式的这种法医小说， 嗯， 这是它跟包括像这个首席女法医不一样的地方， 嗯， 它就正如你所说，它揭示了很多社会的日本社会的一些很深层次的问题，而且呢它也并不是以单纯的破案发现真相为最终的一个目标的， 嗯， 你比如说他第一集他说到的是病毒的这个传染 啊、哦、对， 这个很容易让中国的观众读者联想起非典 啊、哦、 对，就是那个从中东带回的那个病毒的那个年轻人后来不幸就去世了， 嗯， 那么去世以后呢，所有的这个舆论都针对他说是你看看你、嗯你不小心，你而且你回来的时候你入境你也没做检查，你也没说你发烧了，什么都没说，结果回来以后结果你看出这个事儿， 嗯， 对，结果后来是那个是石原里美扮演的那个、 嗯就是、三城美琴、 对对对、哎、是他在后来等于这个事情都已经差不多弄清楚的情况下，他无意之中跟这个死者的女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嗯、突然发现这个人他实际上真正染病不是在国外， 嗯， 是在国内，再认真调查发现真正传染这种病菌的地方不是别的地方，正是我们必须要去的而病人又最集中的医院， 嗯， 恰恰是医院他在这个隔离这方面没有做到位，导致病菌的传播，而且医院自己是知道的， 嗯， 结果他就隐匿了这个重要的信息， 对， 使得这个死者蒙受了不白之冤， 嗯， 这是很深刻的一个这么一个揭露， 嗯， 就是你看到他表面上这个电视剧是小清新，其实呢还真有点批判现实主义的感觉， 嗯，是的， 啊，这个很让人喜欢。那么还有点时间，要不然韩嫣给我们介绍介绍，你看看你对像石谷寻踪是一部美国的电视连续剧，就有点类似像 CSI， 嗯， 犯罪现场调查啊，还有中国的，当然中国的是我们一定要说的，你看看怎么，你要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先给说说《石谷寻踪》，还是直接来说中国的作品呢？ 嗯，那我先提一下这个《石谷寻踪》 啊，简单的说说， 我个人看的也不是很多 啊。好的， 这个《石谷寻踪》它也是就是非常的美，就是美式法医剧这样的感觉。它这个也是一个女主角布莱南博士，他是一位法医人类学家，他拥有一种不同于凡人的特殊才能，就是能根据这个受害者的尸骨分析寻找常人难以发现的线索。在这个本剧中，这个案件的复杂度其实并不是很高，他比较侧重于角色的感情发展以及人际互动，每个角色都个性鲜明，这也是影迷们非常津津乐道的一个地方。就他在这个布莱南，他在这个杰斐逊协会法医学研究室里面有各种各样出色才华的各路同事，就比如说有这个什么浪漫感性的一个安吉拉美女，然后还有他的助手，就是智商高的惊人但是情商却与之成反比的这样一个小男生，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他的同事，就看这一群人就热闹闹的每天一起破案，然后各种聊天，也不是聊天，就是对于案件的分析，就会让人觉得怎么说，其实还挺温暖的这样一部法医剧。就很多看到很多影迷也评价这部剧，就是说这部剧虽然是一部法医片，但是就你可以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就因为它就是会制造出那种非常温馨的，这个让你看看法医之间他们是怎么样度过这个日常生活这样一种氛围。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隆重推出的是我们中国本土作家的法医小说。 之前说到的像是一个非自然死亡啊、尸骨寻踪啊、CSI 啊，其实都是电视剧。真正我们说到的这个比较标准的标配的这个法医小说，只有这个刚才说到的那位斯卡佩塔，就是首席女法医一部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但是我们可能自己看到的也不是那么很多了。那么中国的这部呢，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著名的法医秦明。这个请韩嫣来说说吧。 法医秦明他也是感觉是好像好几年之前就听到了这个名字，他也就是法医秦明，就是秦明先生这位法医他亲自所著的一个系列悬疑小说，现在已经被改编成了多部网剧。他的主角就是法医秦明，可以说就是作者把自己带入他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这部小说。他的设定就是龙陵省公安厅法医科科长，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他也有一个师傅，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同事来帮助他一起进行这个法医工作。在小说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就是说这个秦明他经常在即将休假的时候，突然他的电话声就响了起来，就告诉他在哪里又发生了一件这样的案件，你必须得过去看看。他就只好遗憾地告别自己的家人还有他可爱的小女友，投身到另一段紧张刺激的故事里。但对于这份特殊的职业，秦明他从头到尾都是表现得非常的敬爱，非常的喜欢这样一种感觉。他就是施予者，他是就这个他法医秦明他这个系列，他的有一部的这个标题就是施予者。就是说施予者其实也是一个对死者充满尊敬的职业，每一次细致的解剖都要好几个小时，有的时候秦明也要从夜晚一直工作到天明。但是不管再困再累，秦明他总是谨记师傅的教诲，然后一定要把缝合尸体作为最后的一个收尾工作。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法医这个职业的热爱。当然在这部系列里面，案件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就是不是重头戏，可以说。就像其实在改编成网剧以后，就也有一些不太，我觉得现在看来是不太恰当的宣传，就是说什么这部剧非常的黑暗，非常的血腥，然后能可以什么生动的再现出这个非常残忍的情景之类的。但我觉得就尤其是在看了小说以后，觉得这些评价其实是就是有一些偏离秦明他的本意的。因为在小说里面，其实翻了小说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个很简单的小故事，一个接着一个，都是与这个非常生活中非常现实的案件相关，无意就是出于，要不就是出于爱，要不就是出于钱。就是我们感觉可能在什么现实中随处可见这种案件，然后并且秦明他的这个侦查的这个手段也是非常的现实的，就是进行对尸体进行解剖，然后注意到那些就每一个细节都一定要注意到，并且不能先入为主。当然这些也都是他的师傅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给他的。所以是这个小说就是有人看到，还有人把它比喻成这种就是有那种有一点点故事会的感觉，就是一个个小故事的集锦，每个故事其实都非常的精炼，非常的短。然后秦明在里面也都是每次他也不能算是大显身手，他只是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但是在看到他终于找到了这个一个比如说一个小细节，终于抓住这 就是帮助警方然后抓住了这个凶手以后，其实还是会感觉有一点小感动的。就也是跟老师之前说一样，就想到还有这样的人在这个幕后帮我们维护这个社会的和平和谐，就会感到还是心里暖暖的这样。 就是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认知上的这种偏差的一个缘故，就是刚才韩嫣就说其实你看这个小说本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法医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它更多的是引导你来观察了解你这个并不熟悉的领域。其实这某种意义上说呢，既是一种科普宣传，也是一种普法教育。对，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要看电视剧、看网剧的时候，这个我们也能理解，毕竟人家要这个吸粉嘛， 对， 人家有要走流量嘛，对，所以呢，他可能就会把这个情节，包括人物，就是人物的一些设定，搞得就比较的夸张一点。 嗯， 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呢，还是回过头来再去看一看秦明的原著。包括我们说了解法医也是这样，其实你看小说，有些小说呢，刚才我说到的那位那个还是那个首席女法医，其实刚才说到那个作者康威尔，他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法医，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哎，你看这是一个或者外行或者不了解这个情况的人，他为什么会写得像真的一样？对，他肯定是了解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呢他并没有真正的全面的掌握这些，所以有的时候你真正让专业人士去给你说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反而会给你讲得很简单， 对， 这就是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要说门道的道理。不过呢，其实说实话啊，既然有这些专业的法医呢，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领域到底了解多少，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很重要了，知道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更多的呢，去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和平和安宁，那么我们未知呢，也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就足够了。好了，不多说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午夜侦探社跟大家就聊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导播小哥，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韩烟。那么下个星期天呢，是我们的最后一期，最后一期呢，我们要聚焦在还是侦探小说的一个分支或者叫变种吧，就是心理犯罪小说。哦，这个也很悬疑，也很烧脑哟，到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来。那么接下来呢，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来收听。 夢ならばどれほど良かったでしょう、未だにあなたのことを夢に見る、忘れたものを取りに帰るように、古びた思い出の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ことを、最後にあなたが教えてくれた、言えずに隠してた暗い過去も、あなたがいなきゃ永遠に暗いまま、きっともうこれ以上傷つくことなくありはしない。 想着初恋的喜悦，像孩子的笑脸，那一年的那一天，相约 7-11 便利店，从此后的每一天，快乐在身边，每个人都有初恋，就像童话在心里，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